攻读民长记第五章。那一天，德波拉和阿比诺罕的儿子巴拉克作歌说，为了以色列中间有指挥的元帅，为了百姓自愿从军，你们应祝颂上主。众民，请听。君王，请听。诸侯侧耳，对上主我要歌唱，要赞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。上主，当你由色伊尔出征时，当你由厄东地前进时，天摇地动，密云低语，山岳摇摇欲坠，在上主前，在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前。阿纳特之子沙漠加尔年间，在为奴的当时，商队敛迹，行人转向弯曲的墨镜。威力在以色列消逝了，消逝了。直到我德波拉崛起，直到以色列的母亲兴起，以色列选择了新神，战争祭临门下。四万以色列人中不见一面盾牌，一只长矛。我的心灵向往以色列的首领，向往百姓中自愿从军者。请你们祝颂上主，骑白驴的，坐华毯的，和过路行人，你们都要歌唱，加入水泉间缭绕的歌声。那里正在歌颂上主的胜利，歌颂他统治以色列的胜利。上主的百姓速下到城门口，奋发，奋发，德波拉，奋发呀，奋发，请歌唱，奋勇起来。巴拉克，阿比诺罕的儿子，擒住你的俘虏。英雄的后裔请出征，上主的百姓请随勇士为我出征。厄弗拉因盘踞在山谷中，本雅明随你加入了行列，领袖用马基尔进军，手执权杖的由泽布隆出发。伊撒加尔的首领与德波拉和巴拉克相携，巴拉克在山谷中率领自己的步兵袭击。勒乌本境内大有运筹帷幄之势，为什么你坐在羊圈内静听牧童的笛声？勒乌本境内都是犹豫满怀的人。基雷阿德在约旦河东安居，单人为什么寄居船上？阿希尔在海岸静坐，在港口悠闲。泽布隆是好冒死舍命的子民，纳菲塔里在高原上奋不顾身。君王起来战斗，克纳罕众王鏖战，在莫基多水旁，塔纳克未曾掠去一个银钱。星辰由天上参战，自其轨道与希色拉交锋，可雄河的急流将仇敌冲没，我的心灵勇敢践踏吧。勇士疾奔飞腾，马蹄踏踏坐下。诅咒莫洛茨，诅咒其中的居民，因他未率领勇士来协助上主。雅厄尔，在女子中是可赞美的，在居于帐篷的女子中是可赞美的。她求水，她给了奶，以珍贵的杯盘盛上了乳酪。她左手拿着橛子，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，打击了希色拉，打穿了他的头颅，击穿了他的太阳穴。在他脚前屈身扑倒，深深入睡，昏迷致死。在他脚前屈身扑倒，蜷伏在那里，僵卧在那里。 希瑟拉的母亲自窗口探望，在铁铃中长叹，战车为什么迟迟不来，车轮为什么缓缓而行。聪明的宫女做了回答，自己心中亦反复思想，或者获得掠物而在分赃，每人分得一二少女。希瑟拉取得彩衣为掠物，为我的镜像获得锦绣彩衣。上主，愿你的敌人如此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像兴起的旭日。境内于是平安了40年。